尼日利亚全国坚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最近登载文章，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公开信，要对旨在消除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和冲突危险的果敢积极的实践性措施尽早作出回应。